精彩呈现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哎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周末快乐！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欢迎大家收听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，好听的听，爱听的听，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。首先带来一首首发的单曲，新歌抢先听，温岚的新歌叫做《什么不懂，尽管吻我》， 新歌抢先听。 首发单曲，新歌抢先听，来自温岚，什么不懂尽管吻我，这是他非常擅长的酷酷拽拽的舞曲。这个非常普通的一句话，但是呢玩了一个谐音梗，就是把问跟吻、做了一个改变，什么不懂尽管吻我，这个就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哈，很有意思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为大家带来的首发的单曲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回到1999年，来听一下陶喆他的第二张专辑 I'm OK 当中一首爆款的歌曲哈。这首歌打破了流行歌曲写作的模式，只有两个和弦呢，找自己，陶喆。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走进撒哈拉沙漠，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、

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退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永远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哦耶耶，过一块里面一片黑暗，没有想过回头，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，什么时候能习惯？哦，我的梦代表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？现实的无奈，不能后悔的时候，不再彷徨的时候，永远向前，路一直都在。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？看不清的梦的时候，永远向前，你一直都在。 2008年，陈奕迅的专辑《不想放手》当中的《路一直都在》，由内地的音乐人吴向飞填词啊，香港的音乐人叫做傅志毅 Andrew。这个来作曲的一首歌，这张 CD 呢是非常有巧思的一张唱片呢，它整个是做成了一个绘本，每一页都有跟歌曲不同的插画啊，请到了香港的插画家苏敏仪来为专辑的十首歌曲手绘图画，以这个小王子成年之后在都市当中的生活为主题，背景有天星码头啊啊等等这些香港的一些标志性的老建筑哈、啊、有一种旧旧的香港的情怀，还、啊、真的非常想念啊有 CD 的年代，那个时候呢每一张 CD 拿在手里边的那种满足感，那种惊喜，那种温暖哈、啊、那种温度哈、啊、是现在我们通过网上去找歌来听这个数字歌曲是没有办法比拟的，还是说我太老派了啊，现在年轻人应该是没有这样感觉吗？好在呢我自己这几十年存下来上万张的唱片啊，以后老了以后呢将是一笔财富啊。好，接下来同样是2008年，来听一下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啊。 梦想在什么地方，总是那么令人向往，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，

我叫她 Margarita， 她叫做 Margarita， 这就是 Margarita， 她叫做 Margarita， 我叫她 Margarita， 这就是 Margarita。 真的很好听哈，海龟先生乐队的《马卡瑞娜》。 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，放下了自己，我才可以去认识你。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，放下了自己，我这就去。去拥抱你，她叫做 Margarita， 我叫她 Margarita， 这就是 Margarita， 她叫做 Margarita， 她叫做 Margarita， 她叫做 Margarita， 我叫她 Margarita， 这就是 Margarita。 选择2012年海龟先生《海龟先生》专辑啊，12月份发表的非常好听的《马卡瑞娜》哈、啊，谁说他们是小众风格？我觉得他们的旋律走向非常的讨喜，而且歌迷很多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歌曲呢，是说唱歌手 Jello Rio 李佳隆跟艾热带来的《星球坠落》。 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， 总爱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，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，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，因为相信 girl，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，现在更珍惜，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，没有半点做作，没有半点虚伪，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，相互依偎，感受心扉，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。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，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，再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，再没有人有你一样迷人声音。 我就想要有一首 Rocket， 都随时笑得立在那里，插曲在你总是对我打击，我所没的情绪拉在家里去了每个地方截图定位，跟我一起共同进退，对不起我总是跟你顶嘴，导致每次都不能够去应对。 Always 感受是分了合合的分，情人总分分合合，他没有爱的深，就怪我们挖得更贵，我争吵好深，还有比谁付出的多，我们总是习惯着 I can let you go， I can let you know， 听过每一首这一周，每次伤心时候猜猜会记得爱爱的太死拜拜，你别再猜猜会变得怪怪，时间太快快不想等待，带你来比赛两个人像在演戏剧，一个在东一个在西，你知道我怎么没有什么秘密，你声音太凶都不及，你总是说我算个什么， 2018年中国新说唱的冠军艾热跟2020年中国新说唱的冠军 Jello Rio 李佳隆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星球坠落》，很好听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如果你刷短视频平台的话，或许刷到过这个《记忆停留》哈。我们来听蓝心雨所演唱的一首歌。这里是麒麟正在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陪着大家一起共度周末的中歌榜。别走开，一会儿回来，林俊杰进阶。 想要捕捉爱的瞬间，也许有悬念，骗自己还会出现，可你不会再爱我多一点。 下我们憧憬的明天，怪自己想陪着你，想太多你也装作视而不见。记忆好像过了很久，好像从没为我停留，我不想承受所有的痛，又不是我的错，不知道要等多久，美好停在那一个路口，不敢再行走，是否最后愧疚，不用你来可怜我。 喝讲究的人，喝更讲究的酱酒。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、大师工艺匠心酿造，华都成天门酱酒，讲究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告别的时刻已到了，随身的行囊装些快乐，前方被乌云笼罩了，心中的拉扯困守在地后，隐隐约约的沉默透露一丝丝苦涩，愿你不再被伤透，别再带着泪入睡，曲曲折折的时间答案不一定绝对，伤口因为爱转脸，让我们痛不禁间， 2018年林俊杰的一首单曲，也是他这两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，叫做《进阶》，满满正能量的一首歌哈。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。接下来听一首林俊杰写给别人的歌曲啊，这是来自 Angela 张韶涵2008年《潘朵拉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保护色》。张韶涵 Angela 这个所演唱的《保护色》，这首歌不叫 Angela 哈，叫做《保护色》，选自2006年的《潘朵拉》专辑。我刚刚说这是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，其实林俊杰擅长的曲风绝不仅仅是情歌，他的涉猎非常的广泛啊，非常爱玩，还尝试过 R&B 哈，还有那种 Pop Rock 流行摇滚、民谣。以及时下流行的 EDM， 还包括去年的发了爵士的 EP 哈。但是不管你玩什么风格，它有一个核心，就是旋律。好听的旋律就是音乐的基石，作品可以大面积的流行，就是因为它的旋律真的太好听了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本周的推荐新歌，来听一下中歌榜 Top 40这个星期的新歌一号，毛不易《无名的人》。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，我没有新闻，没有人评论，要拼尽所有

致的宿命，像流星飞向着他，却不知目的。可是啊，我却愿意相信最渺小、最微弱、最柔软、最无畏的你，用尽了 这是之前上网周深为大型纪录片《紫禁城》所演唱的主题曲，叫做《光亮》哈。因为它的表现呢，让这样一个比较有厚重主题的作品呢，多了一些飘逸跟婉转，很好听。而且周深这两年火力全开呀，徐徐展开了他开挂的音乐人生哈，演唱了大量的影视主题曲 OST 呀。我们也期待2022年看有没有机会等到他的一张原创专辑哈。接下来这首新歌叫做《失控》，来自景迪儿。 请原谅我的词穷，再见都哽在喉咙，你的离开很隆重，而我却只能够目送。原来缤纷的彩虹其实不属于天空，只是短暂的相逢。曾经的怦然心动变成了不可触碰，曾给你无限的愁，现在哭都无动于衷。到后来我才搞懂那难以愈合的痛，只能求时间宽容。我们那爱的沉重一路懵懂，磕磕碰碰都到了现实之中，与其恋中才肯负 悲伤有一千万种，孤独的人都相同，所以我也承认我的伤心其实很普通，感谢你送的伤痛，它对我受用无穷，原来爱要很慎重，我们的爱的沉重一路懵懂，磕磕碰碰等到了心事之中，比起脸中才肯服从，那些伤太过凶猛，像是一种活力不充，连最后的梦都被暂时的一空，我已经亲手在空，你依然无动于衷，就这样 沉默的时候，你比我更难过，好像你的错。Girl，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，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。轻柔，像阵微风，吹过我的心中。一切都会不同，透过了你的眼，情人爱却更多，虚情假意的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 真心越来越浓，最珍贵的感觉

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那人曲目阁《苍天般的母爱》。今年是蒙古族的音乐泰斗《美丽的草原》《我的家》等这些著名作品的作者、著名作曲家阿拉腾奥勒去世十周年的日子。那么值此之际呢，将他的这首遗作重新填词演唱。那么这首歌曲的填词是阿拉腾奥勒先生的儿子音乐人科尔钦夫。科尔钦夫呢，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活跃在歌坛，和很多的歌手合作过啊。接下来选播的这是2005年来自澳门的双胞胎男团 Solar 进军普通话歌坛第一张专辑的标题主打歌，由科尔钦夫作词的《直觉》。 你在某个街角，距离30公里，好像总能看着你微笑，擦肩而过，心事重重横穿过人潮，谁能了解为了说爱你苦恋这个通宵。直觉它告诉我你也会爱上我，当距离越近越难接近，整颗心关掉快疯掉。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想给你拥抱。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要能知道到当做我造出心跳，闭上眼和我在最后祈祷，直觉它告诉我还有一秒，我所有的爱你都能感受到。终于发现自己距离你只有一秒，人群刹那之间好像突然变得静悄悄，没了着我你的孤单很渴望依靠，为何只有一步之遥，我却永远走不到。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想给你拥抱。 I want you, I need you, 要能知道闭上眼的我在最后祈祷，直觉它告诉我还有一秒，我所有的爱你都能感受到。 没什么到不了，这一切不重要，而一头都忘掉，想念开始都发烧，是我的时候别说我太无聊，我的事停不了戒不掉，没事没嗑药，没完没了要你好，突然意料的信号，意想不到的拥抱，不是为了看你笑。 微笑的你， 曼写给父亲布仁巴亚尔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野马的睫毛》。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诺尔曼呢，擅长用现代的方式来写歌，而在歌词上面，在怀念父亲的同时，也采用了草原女儿的情感来创作。就像这首歌词，他轻柔地告别了我们，撑起了天空的双手，轻轻放下，于是天空就亲吻地面，浸湿了草原和野马的睫毛。接下来同样是来自内蒙古的歌手斯琴格日乐，在他的《之遥》系列专辑里收录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民歌，并且以原本的民族语言来演唱。我们来听他用哈萨克语所演唱的这首《燕子》。 Annen adı Şırın 哟，电婆，那三不八的电婆都，你莫带的打打我没有钱，当时木里木炒面卡，那脑袋按时电带的电就送，那我里的有半那只鸡，开天的六地先就茶，我弟的小姐三年弄。面面的面口先就了，我二点肉牛吃盘木。 出去的女啊，豁出去的水哟。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收录在《未来民族》唱片当中，由苗族水枪传承人龙仙娥所演唱的《嫁女词》，是不是特别的好听啊？山水民歌的美妙旋律跟现在的电子音乐结合起来，原生态的唱腔当中加入了 autotunes 的效果，所以有一种打开魔盒的感觉啊，开阔了耳界，打开了另外一种听觉的空间。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，大家周末快乐。在12月10号的时光音乐会这个节目当中呢，腾格尔再度演唱了他的代表作《天堂》啊，也是值得大家反复收听的歌曲啊。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2021版腾格尔这首《天堂》。声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大家好，我是洛天依，向月冬奥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 ，Sing together。 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。

呼吸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好音乐就在这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继续来听歌。 Karen 曲曲林凯伦 99% Angel， 本周中歌榜 Top 40 第十五位。 You want it baby， 想 不想来 eat it， 明明在你面前却偏偏不让你向前。 张靓颖在2016年的风暴电影节所带来的主题曲《心电感应808》，之前在节目当中提到过经典的 T2808 改变了流行音乐的节奏部分，很多歌曲呢也会提到哈，比如小鬼的 No 808，潘玮柏的专辑就叫做808等等，郑秀文的那个808跟这个808没关系，那个是 KTV 包厢的名字啊，号码。说到这个鼓机跟合成器呢，是彻底改变了流行音乐的创造模式哈。说完了经典的 T2808 鼓机，再来说说非常经典的合成器，比如说雅马哈的这个 GX7 哈。也许呢你不熟悉它的这个型号，但是它的这个音色声音呢，很多的欧美经典里面都曾经采用过哈。下面这首歌的前奏呢，你也非常的熟悉了。我们去到的年份是1993年，来听到的是张信哲所演唱的《爱如潮水》。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，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，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，放纵的滋味， 张信哲1993年的《爱如潮水》，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1990年叶倩文《珍重》。是不是觉得在哪里听过这首歌？对了，前些年贾樟柯电影作品《山河故人》引用了这首歌曲的片段啊， 这是1990年叶倩文的珍重哈、啊，原来是王杰1987年说声珍重的粤语版本啊，浓浓的90年代的味道啊。我们说到80、90年代的流行乐，大量的采用了合成器啊，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雅马哈 DX7 啊、Croc M1 啊等等这些经典的电子音色，给了一个时代烙下了浓浓的印记，所以他们就是80、90年代的这个时代之声哈、啊，乃至复古潮流大行其道的今天，那么在编曲当中加入一些经典的合成器的音色，那味道就一下子就回来了，就变成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了。我们来听一下李荣浩今年的这首《纵横四海》。我是麒麟，在北京，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，再次要祝大家周末快乐，全年不打烊，天天都会在这里的中歌榜，下次节目再见。 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你我终究皆平庸。情感书理论熟读过几本，还不是被情所困，骚动的灵魂，浪尽青春，最终去四海纵横。天南地北，太多挣扎路，可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。天南地北，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时代变迁过，也无关对错，逃不掉人间烟火，还是会感动，还是会痛，在狂风的冷夜也孤独。天南地北，摩登的建筑，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。 沙丘裸露着脊梁，吝啬的荒草爬不上山梁，岁月的风霜鞭打 地方，道道沟壑。多情的客栈追逐着马，一在饥渴的荒原，使劲的翻滚。褶皱的皮囊扎进这鲜鲜的裂土，在迎娶的路上繁衍出坚强。戈多玛耶苍凉悠远，你早已不是人，鸟都不愿飞过的戈壁，将比天更远的天界挂进我梦里。你是开在西北的，南方的鲜花，娇艳的身子，美着牵狂。我是风舞杨柳，蜕变成条挣脱你送别的手，离家的少年。戈多玛耶百口泉边，我是你冰凉了甘甜的泉水，喂养的孩子梦会成河。河畔，我是你分干了骨头的轮廓，长成的样子。戈多玛耶羞涩的夏夜，缠着你孤儿转发的姐姐，门口饮一口香醇，借一杯烈酒，不要让醉倒在异乡的汉子频频的回头。远走的人再不敢相望，哪怕只一眼，是泪眼身上。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，实际流量一元购，月领五元话费券，美团外卖等权益一分钱起，购物省百元，首年零元享，省钱来移动，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九七四，就是喜欢听。